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26集，变局。 若非事出紧急，下官自然不敢叨扰两位老师。 薛修卓面不改色。 月初太后拟旨，要户部要员随行查案，潘令指派了掌管河州及绝西盐税药物的梁崔山。 梁崔山这个人，孔丘和曾宇都知道，他在关高坍塌时又削职也保举，受天称帝钦点为稽查魏怀古军粮案的户部官员，打理财务税赋很有才能。去年跟江青山在绝西理清了13城的陈年旧账，到河州还管过一阵子漕运。颜和如对沈德川说，现在的水路生意不好走，他们严氏往绝西跑的货都被查得严，就是梁崔山的缘故。这个人做事圆滑却不油滑，在他的职位上每日经手的税银成千上万，颜和如想走他的后门，却被他棉花似的弹了回去。薛修卓把伞抱好。 梁崔山此刻已经归都，明早就会入宫觐见，但他此行九死一生，一定要在今夜见一见两位老师。 梁崔山没着官袍，焦景山套着陈旧的羊皮袄子，脚上蹬着双青面布鞋，他跟市井传闻里的崇祯大人截然相反，短须方正脸，因为成日奔波在外，所以皮肤晒得黝黑，一双手也不似握笔的，倒像是扛锄头的。他站在驿站灯笼底下迎接孔丘和曾玉时，曾玉险些把他当成杂役。曾玉惊愕道， 崇祯怎么这副模样？ 梁崔山引着他们上楼，待他们落了座才说， 说来话长，两位大人肯来，下官真是百死无悔了。 他说着对薛修卓长鞠行礼， 大人今日救我于水火之中，这份下官莫齿难忘。 薛修卓用室内的热帕子擦手，在边上坐了，直道， 事情紧急，你先与两位老师详谈吧。 什么事情？算算日子，你后日才该到曲都。 孔丘打量着梁崔山， 后边催得紧，下官路上不敢耽搁，不瞒大人，这身打扮也是为了掩人耳目。 梁崔山说着，从怀中掏出账本，轻轻搁在曾玉手边。 大人常年督查户部合账，这种账本是见过的，您醒一醒。 曾玉翻开账本看了半晌，犹疑道， 这不是年初传承成帝给户部的账本吗？ 不错，正是传承赫连侯的账本，年初时跟其余7城交给户部审理，由督察院旁佐稽查，要理清他们的赋税及开支详细，当时是没有问题的。 梁崔山说到此处，又从怀中掏出另一个账本， 这本是下官近几日重新整理的。 曾玉看了开头就面色一变，问梁崔山， 这本账你是怎么理出来的？ 梁崔山神色凝重，稍稍整理了思绪， 月前太后拟旨，潘侍郎要下官旁佐大理寺查丹城账目，但下官当时人在绝西，还在与江大人审理13城盐税，正在雍城。 没出几日，梁崔山就在驿站内收到了绝西督粮道的拜帖，他办差时一概不见，可这位督粮道借机给梁崔山留下了薄礼，待梁崔山打开，发现其中是黄金。 绝西跟敌城、河州水路通达，督粮道掌管其间粮物和漕运，是个肥差，但因为下官身处绝西布政司内，有布政使江青山总理，所以不敢打草惊蛇。 督粮道这个职位跟梁崔山的职位有相似之处，只不过没有他兼领两地那么大的职权，但对于绝西这个地方有相当大的影响力。梁崔山不敢打草惊蛇，是因为他当时怀疑此人是由江青山授意前来行贿的。梁崔山很谨慎，他能熬出头委实不容易，所以行走官场万分小心，他既想当个能臣，又想确保性命。绝西是江青山的地盘，他 他如果立刻上奏弹劾这位都梁道，奏折可能都走不出绝西就被扣下。加上江青山贤德四年开仓放粮，一粒担责的事情震惊朝野，在绝西十三城都备受爱戴。仅凭这一点，梁崔山对上他就没有胜算。更何况明眼人都知道，江青山是薛修卓的刀。 下官在驿站内辗转反侧，青瓷自然是不能收的，可是贸然退回去也担心埋下祸患。 梁崔山说到此处，看了眼薛修卓， 何况江大人清明在外，下官与他携手办差时日不短，对他的为人也有些了解，因此下官索性把那都梁道召到了跟前。 这是兵行险招，不敢乱动的梁崔山得从这个突破口找到其他痕迹，起码他得弄明白站在都梁道背后的人究竟是不是江青山。 都梁道手经十三城漕运税务，拿钱不是难事，可督察院下设的御史也在纠账，那船都来历清晰，他怎么能瞒天过海？ 下官疑惑的地方也在此处，下官佯装不敢，要都梁道把金子带回去，他便告诉我这金子走得很干净，不是绝西账面上的东西。 他管漕运，既然不是绝西账面上的东西， 曾玉合上账本， 那就是 狄城或是河州的东西。 河州的严和儒是个贼头滑脑的奸商，去年下官稽查河州漕运，他是行过贿的，但此人家财万贯，不必冒着风险从朝廷内部的账本上花钱。 梁崔山谈到狄城就更加小心。 狄城如今的州府是入赘花家的费氏偏房，很得太后青眼，这几年督察政绩也皆是优异，下官不敢无凭无据攀咬他人，只能再与那都梁道周旋，希望得到更多详情。 行贿就是要办事，尤其是坐在梁崔山这个位置，他原先以为都梁道是江青山的人前来行贿，为的是他们当时稽查的绝西盐税，但很快他就察觉不是的。既然这金子不是绝西账面上的东西，那就表明都梁道背后另有其人，这个人只能是接近狄城的世家大员。梁崔山绝计不会说狄城花市，因为那是太后的本家，当初花思谦倒台，朝廷抄掉的花府只是花思谦的府邸，没过一年太后就东山再起，眼下更是主理政务，梁崔山就是浑身是胆也不敢咬太后。可是梁崔山只要把事情往去都想一想，就能明白这些金子是来买什么东西的。当时太后拟旨要梁崔山随大理寺核查丹城田地，这件事谁最慌张？丹城潘氏最慌张。曾玉到这里已经明白了，绕了这么一大圈，实际上就是贺连侯为了保下潘氏，借都梁道之手贿赂梁崔山。贺连侯的女儿赵月郡主嫁给了潘氏子，他的偏房庶子又指给了花家女，只有他最合适，但这步棋走得委实不高明。潘令对梁崔山有提拔之恩，这份恩情最初是受萧迟野的授意，但后来确确实实是因为梁崔山有能耐，潘令肯让他出头。梁崔山但凡有点私心，为了这份恩情也要对丹城一事三思而后行，这是他无法拒绝的事情。可现在好了，贺连侯派人行贿，梁崔山只要没有把这件事通报上奏，就算是还了潘令对他的恩情，至于后边的丹城查账一事，他就再无负担了。不仅如此，梁崔山还沿着这份贿赂暗地里重审了八成账本，着重复查了贺连侯传承费氏的账本。所谓账面上查不出来的钱，其实就是船只或商队过境内关卡时，世家会在自己的城内再设层看不见的关卡，商贾为了过境只能按照双倍的价格给世家递交私税，后来出现了严和如这样的人，想要把掏出去的银子再要回来，于是接替了西市的位置，开始替世家及这些大小地方官倒卖境内的铜铁盐，绕过关税，敦州的小户市因此建立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 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